冰雪仿佛没看到任小素似的，等到任小素走到他身边时才抬起头来。 你好，有事吗？ 任小素把手里的大王饶命放在周莹雪的面前。 我觉得这套书挺有意思，你看看。 说着，任小素回去坐着继续自习了，而周莹雪则翻开面前的书本，想看看任小素喜欢的书是什么样子。结果下午上课的时候，周莹雪在角落里笑得腰都直不起来，脸也给笑麻了，之前好不容易塑造的安静淑女形象完全崩塌。周莹雪这一下午啥也没干，光在那傻乐呵了，笑得跟神经病一样。任小素看向安玉前， 现在还有气质吗？ 没了。 那就安心教课。 不过让任小素意外的是，周莹雪自此便开始缠上他了，每天要问他什么书好看，时不时的还会专门跑来跟他交流关于那本书的看法。任小素心说，这果然是专门套近乎的人呢，给根杆子就能顺着向上爬的选手。不过任小素拒绝的也没有那么明显，每天就给周莹雪介绍一些非常枯燥的书，结果任小素发现对方硬着头皮也会看完，然后过来跟他交流心得。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任小素完全可以给周莹雪介绍一本很高深的数学类书籍，这样一来周莹雪就算硬着头皮恐怕也看不懂了。但这不是没条件吗？任小素的数学说不准还没人家周莹雪好呢，这是知识水平限制了他的手段呀。安玉贤凑到任小素旁边忽然说道， 哎，兄弟，我看出来了，这个叫周莹雪的妹子喜欢你。 任小素呵呵两声，喜欢？这他妈是间谍呀。就算他没在丁梢人中见过周莹雪，任小素也能凭借着自己在荒野上的直觉感受到对方的不对劲呢。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周莹雪以为任小素这个年纪的少年非常容易被美色诱惑，十七八岁的小男孩见过什么世面，玩仙人跳的骗子都是最喜欢这个年纪的小男孩了。要说周莹雪想的没错，换做王宇池他们可能就着道了，但任小素不一样。晚上的时候，任小素跟王宇池等人告别，他让王宇池他们先回家，而自己则要继续去陆远那里学习格斗。结果出图书馆的时候，他便看到周莹雪在门口站着，任小素装作没看到他似的走了出去。周莹雪喊住他， 哎，你有空吗？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说。 没空。 忽然宫殿说话了， 任务，帮助求助的女人。 这个任务来得太突然了，简直让任小素没有一点点防备啊。 现在又有空了，你说吧，怎么帮你？ 周莹雪愣了两秒，但她很快便调整了情绪笑道， 今天是我生日，但是我在这壁垒里已经没有亲人了，今晚你能陪陪我吗？ 任小素有点牙疼了， 怎么陪？ 去我家吧，咱们玩点游戏。 玩什么游戏？ 任小素已经有点想放弃这个任务了。 一个人玩不了的游戏。 周莹雪眨巴着眼睛看向任小素，一个人玩不了的游戏是什么？ 跳皮筋吗？我跳皮筋贼厉害。 两个人也玩不了跳皮筋啊。 结果这时安玉前从图书馆里走了出来，眼看着要锁门了，任小素说道， 你看人齐了。 算了，不玩了。 任小素看了一眼宫殿里的任务， 不行，必须玩。 这他妈都什么选手啊。 半小时后宫殿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完美级学习图谱。 任小素愣了，这突如其来的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差点让他陷入了狂喜，毕竟这玩意儿太难得了。也许一张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就让他多了一项新的能力，就算没学到超凡能力也一样可以学习对方的大师级技能。任小素忽然问道， 如果我抽到了别人的大师技能，却没有对应的高级技能怎么办？ 作废。 这不公平吧？ 一张基础级与完美级同时使用，可在无相关技能情况下，学习完整的大师级技能。 以前任小素学习技能的时候，技能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大师级、完美级，这是五个等级。基础级的技能学习图谱只能学到高级，就算杨小锦的枪械技能是完美级，那任小素也只能学到高级为止，也无法学习超凡能力。他想要继续学习，那就得在他自身枪械技能达到高级之后再使用完美级图谱。而完美级图谱会随机抽取对方的大师级技能超凡能力。如果他抽到杨小锦的完美级枪械技能时，自身却没有对应的高级枪械技能，那这完美级图谱就作废了。所以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是有风险的，但现在宫殿给了更平滑的选择，搭配一张基础级图谱，一张完美级图谱一起使用，那就啥都能学，一步到位。此时任小素通过任务拿到完美级图谱，肯定是想学到超凡能力的，所以要找一个对方身上有超凡能力的人使用比较好一些。不过他想了半天，好像身边也没有可学习的对象啊。不对，他可以学习颜六元的。虽然他这种自私的人用不到许愿技能，可诅咒技能放他身上，那真是能玩出花来。而且颜六元好像也没有其他大师级技能吧，这样宫殿就会自动判定学习超凡能力了呀。想到这里，任小素兴奋地往家里跑去，陆远那边也不去了，留下安玉前和周莹雪俩人呆若木鸡，手足无措。任小素回到家里便喊颜六元到屋里来，他直接对宫殿说道， 使用完美级技能图谱。 然而让任小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宫殿回答道， 无法对目标使用技能学习图谱。 这下任小素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以前对任何人用的时候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按宫殿的意思是连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都是不能用的。任小素仔细打量着颜六元，为何颜六元会成为宫殿这里的例外啊？要知道宫殿可是连纳米机器人都能直接刷机的存在。颜六元不是流米，或者说任小素不确定颜六元以前是不是流米，因为颜六元是他从荒野上捡回来的。那年冬天，他在荒野上看到颜六元昏迷不醒，原本任小素是想丢下颜六元不管的，最后他离开了半天才又觉得不安心，回去将颜六元带回了急诊。他当时背着颜六元问了很多人，是否有人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结果没人知道。颜六元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只是开口便管任小素叫了一声哥哥。只是那一瞬间，任小素像是被触动了一下，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有亲人是种什么感觉。但任小素心狠，他那时候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怎么养活其他人？等颜六元醒来之后，就想把颜六元赶走。只是颜六元哭着在他的窝棚外守了一天，任小素当时再次狠心问他， 你不能去别人家哭吗？我养不活你啊。 当时颜六元迷茫道， 可你是我哥哥呀。 任小素破天荒的心软了， 这荒野上想要生存起码得有一技之长吧，你说说你能帮到我什么。 那一刻任小素也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如果面前这孩子能帮到自己一些，哪怕能随便帮他干点活，他也咬咬牙把颜六元收留下来。颜六元哭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一技之长，只是忽然间说他会许愿。起初任小素是不信的，心说这能力跟没有一样，他自己也会许愿，只是没实现过罢了。可颜六元试验两次之后，任小素便发现颜六元所说的话竟然是真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过来了。 任小素从未深究过颜六元的身份，毕竟这年头谁有功夫去深究这个。可现在连宫殿都无法复刻颜六元的技能，就让任小素深思了。六元到底为何独自出现在荒野？是被父母抛弃了吗？仔细想想，颜六元那只要许愿就会应验，只要诅咒就会实现的能力，仿佛只有神明才能拥有。世人都愿当神明，因为也许只有神明才能心想事成。颜六元眨巴眼睛看着任小素思考了半天。 哥，你咋了？ 任小素手捏着颜六元的脸，跟掰扯橡皮泥一样拽了半天。他笑道， 你这小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颜六元脸被捏着，声音都走掉了。 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了啊。 翅膀硬了是不是？ 然而就在此时，隔壁院子忽然传来重物坠地的声音，还有人类的痛呼声。任小素皱眉， 什么情况？ 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 六名杀手击毙两人。 这声音分明是罗兰的手下。说着他出门直接跳上了院墙，却发现隔壁罗兰他们的院子里不知何时进去了六个黑衣的杀手，手持着装了消音器的枪械。有两名杀手已经被开枪射杀了，应该被罗兰手下给放倒了。而罗兰的另一名手下藏在院子的树后，被火力压制着无法露头。罗兰则在屋子里，他们试图冲出来却被杀手开枪封在屋里。任小素看着这一幕，很快猜到这些人应该是过来暗杀罗兰的，只是他们没想到罗兰等人就算这时候也没放松警惕，院子里始终有人在暗处站岗，所以他们翻进院子来的那一刻，就被同样手持消音枪械的罗兰手下在暗处给击毙了两人。任小素感慨，罗兰这种嚣张的胖子能活到现在也是有理由的。他跳进来的时候，来暗杀罗兰的人没想到隔壁竟然还有人翻进来，他们一瞬间便把枪头指向任小素，可这时已经晚了。杀手们只感觉眼睛一花，任小素便在地上折了个弧线来到他们面前。只见任小素劈手夺了一人手中的枪械，手掌捏着那人的后颈当作盾牌，只用了三枪就将院子里剩下那三名杀手给杀掉了。被他捏在手中的杀手就像是被提着的小鸡一样，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任小素想留这人一命，以便让罗兰他们有个审讯的活口，可还没等他呼喊罗兰出来呢，这人竟直接刻毒自杀了。任小素皱着眉头将他扔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口吐白沫，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所谓的死士。 出来吧胖子，都弄死了。 任小素对屋里喊道。罗兰骂骂咧咧地从屋里跑出来，他刚才被压着呢，实在恼火。 他妈的，还真有人敢杀老子，还好老子没放松警惕。 不过罗兰有些诧异，他虽然猜测任小素是超凡者，可他印象里任小素应该没这么厉害才对。想到这里，罗兰向刚刚躲在树后的手下小声问道， 你看清楚他怎么杀了人了吗？ 那手下的士兵摇摇头， 没看清。 任小素看向罗兰， 这些都什么人？你对外可不要说是我帮了你啊，我可不想惹上这种麻烦。 行，这是肯定的。 罗兰看向那几具尸体， 搜身，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不过意义不大，会刻毒的死士也不会在身上带什么线索。 果然，搜身之后他们发现这些人身上除了手枪和弹夹之外就没别的东西了。罗兰蹲在旁边思索道， 让我想想啊，如果我死了谁会受益？ 任小素在旁边的石凳子上坐着，容他慢慢想。 宗室吗？如果杀了我，那么杨氏和庆氏就要立马陷入战火了。北方宗室的自然环境不如南方，一直想图谋这边但打不过，这才想渗透178壁垒借力。如果杨氏跟庆氏打起来，那他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呀。但宗室的人还在壁垒呢，他们杀了我，庆人恐怕也会想到这一点吧。 说不定会把怒火转嫁给宗室。所以这也有可能是杨氏想下黑手，借着宗室的人也要揭发壁垒时把我杀了，让他们有理也说不清，这样就可以逼着宗室一起面对庆真。毕竟宗室也没法证明不是他的人。 分析一通等于没用。 那我能怎么办？ 罗兰的小眼睛一瞪， 这他妈也没什么线索呀，不是只能瞎猜吗？ 行吧，你慢慢猜，记住别给别人说是我救的啊！我后天可就要离开壁垒了，别给我节外生枝。 罗兰当时脸色大变。 哎，你走了我怎么办？万一还有人要杀我呢？ 放心，六元在旁边呢，而且宗室那小子是跟我一起走的，他一走估计你就安全了。 哎，你们这是要干嘛去？ 去剿匪。 任小素翻回了自家的院子，这时听到后面的罗兰压低声音喊道， 哎，等，你说让六元那小子保护啊，他行不行啊？ 此时任小素已是真拿罗兰当朋友了，罗兰也同样，所以任小素也不介意为罗兰出手。只不过今晚的事情实在诡异，杨氏和庆氏之间现在看起来像是和平相处似的，双方军队依然在前线合作打理事，仿佛罗兰没被软禁着似的。可在这看似平和的海面下，波涛汹涌。如今李氏广营山一线岌岌可危，李氏的很多军队都被逼着在山里和杨氏庆氏打起了游击，试图破坏这两方的后勤补给线与前进通道。毕竟正面战场上杨氏的装甲旅他们又打不过，庆氏的导弹部队又尤其凶残，所以李氏只能用这种方式试图拖延败局了。当败局真的到来时，恐怕杨氏和庆氏就要立马打起来，这是好多人推测的结果。罗兰和任小素都知道庆枕会派人来救，但谁也不知道庆枕会有什么方法救，强攻？那罗兰肯定没了。任小素觉得以自己的眼界层次，怕是猜不到庆枕要干嘛了。出发剿匪在即，小玉姐又忙碌了起来，她马不停蹄地去给任小素采购各种各样的物资，生怕任小素在外面遭罪。而现在任小素收纳空间里已经有真空地带了，食物根本不会放坏。 那这是新的帐篷、防潮垫还有被子褥子， 小玉姐说道。虽然她不知道任小素怎么带走，但她早就发现任小素其实有携带更多东西的能力，毕竟是任小素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平日里都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发现不了端倪 啊？这是新买的不锈钢碗和筷子，你也带上。 任小素忽然问道。 等等，怎么带的是两个碗两双筷子？ 小玉姐愣了一下。 你不是和小景姑娘一起出去的吗？你既然能多带，那就帮人家带一份备着啊。 那帐篷什么的怎么只是一份？ 你害什么臊呀，我只给你带了一个帐篷，那是为你好，用不着也就算了，如果用得着你会感谢我的。 这话给任小素说的一愣一愣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好。然而就在此时，外面有车辆停下，有人下车后敲门道， 你好，有人吗？ 任小素挑挑眉毛，这声音极为陌生，从未听过。他走去开门，结果一开门却发现门口站着一个自己没见过的年轻人。 你好，我叫宗城，很高兴认识你。 宗城的个子与任小素齐平，他双手还掂着礼物。身后有宗城的下属想要帮他提礼物，结果宗城却笑道， 没关系，我自己来就行了，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别进来把人家院子踩脏了。 任小素不得不承认，这宗城笑起来确实很有亲和力，让人如沐春风一般，和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原本他以为宗城是上门找茬的呢，结果人家是来送礼的。 你就是任小素吧？我给你带了一些北方的礼物，是我们家乡的特产枸杞，礼物很便宜，希望你不要介意。 任小素寻思 这玩意儿可能王富贵有需求，于是就接了下来。 我就不进去了，因为咱们要一起去剿匪的缘故，还需要去市场上采购一些物资。你有什么需要买的吗？我可以一起帮你采购。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不需要。 那这剿匪路上请多多照顾。 嗯，会照顾你的。 那就太感谢了。 任小素等的就是这一刻，他没有收到来自宗城的感谢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骗不会骗任小素，所以诚心的感谢就一定会有感谢币，不诚心的就一定不会有。不论面前的宗城表现得如何热切与诚恳，任小素也不会相信。就算没有宫殿这一出，任小素也照样不会相信，不然他就是白在废土上活了17年。宗城没在这里多停留，任小素也不知道这货到底存了什么心思，只管笑着应和对方。颜六元就在旁边看着任小素，紧紧握住宗城的双手，就差跟对方拜把子认兄弟了。宗城走后，任小素终于松了一口气。 跟壁垒人打交道真费劲，明明都知道彼此在演戏，还得配合着。 哥，你刚才笑得挺真诚的，我还以为你真要认他当兄弟了。 也不看看你哥是谁。 结果这边刚送走一个，又有人来敲门了。任小素心说，这是宗城的小子又回来了，他马上换了一张笑脸去开门，打开门就准备握住对方的双手。 兄弟。 而外面的杨玉安一脸诧异地看着任小素，完全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啊哈哈，误会误会，您是？ 那天晚上任小素虽然去了宴会，可他被杨小锦带着离开后，杨玉安才从别墅里出来，所以任小素并没有见过杨玉安，也不认识。 你好，我叫杨玉安，我是杨小锦的三叔。 哦， 任小素愣了一下，便赶紧让开身子。 请进请进。 此时任小素心里嘀咕着，让自己毫无准备的去参加晚宴的人，恐怕就是面前这个老小子吧，是想让自己对杨小姐知难而退呢。但面上任小素并不会说什么，杨玉安亲自过来，身后还有保镖和随从呢，也一同进了院子，在四周警戒着。不等任小素说话，杨玉安就先开口了。 真是抱歉啊，之前是我考虑欠妥，所以安排你们参加晚宴的时候缺少准备，主要是这宴会早就筹备了，而你们刚到壁垒不久，所以招待上有些疏忽。 不会不会，我就是一个流民，能去看看你们晚宴是什么样子就好了。 王富贵在屋子里透过窗户看着这一幕嘀咕道。 两只狐狸。 我哥可不是狐狸。 那是什么？ 吃狐狸的。 此时杨玉安让人送上一份礼物。 第一次登门没有备什么厚礼，希望你能喜欢。 喜欢喜欢，您送什么都喜欢。 任小素等着杨玉安说正事，他才不相信这杨氏财团的二号人物登门拜访会是为了赔礼道歉，必然是有更重要的事情。结果杨玉安硬是嘘寒问暖了半个小时，才把话题转到自己想问的事情上来。任小素真的很佩服这种人的耐心。 这些天许贤楚离开前一直有提到你，你跟许贤楚很熟吗？ 熟啊，我们当初一起去敬山呢，还有小锦一起。 哦。 杨玉安像是刚知道这件事情似的，他转而又问， 你认识张司令吗？张景林。 任小素愣了一下。 认识。 你跟他？ 他是我的老师。 杨玉安这次真的愣住了，他没想到任小素和张景林竟是这层关系，师徒。任小素一脸坦然，扯虎皮做大旗谁不会，当初他还拿过罗兰送的锦旗用来护体呢，对于任小素来说当然是实用最重要。 给自己多加几道护身符比什么都强啊。这时候他才不会藏着掖着，既然知道杨玉安有联合178壁垒的心思，那他任小素先装一段时间也没啥嘛。而且他又没撒谎，他真的是张景林的学生啊。不仅是学生，他还跟张景林共过事呢，当初大家都是集镇学堂的老师，对不对？杨玉安斟酌了一下语气说道， 那你为何不去178壁垒呢？ 不是不去，是打算过段时间再去，毕竟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让徐仙鼠先去了，我给了他一封介绍信，让他先去了178壁垒。 杨玉安面上平静，心中却波涛汹涌。合着许贤楚能在178壁垒得到重用，是因为任小素介绍信的缘故？难怪许贤楚听到任小素的名字，连宴会上的场面都不顾了，也要去找任小素。而任小素所说的更重要的事情，恐怕就是为了杨小锦吧。任小素也是一脸平静，这话半真半假，说的一点都不心虚。 看来张司令真的很看重你啊。 还行，老师曾打算让我接替他的工作来着，但时机还不成熟。 任小素认真说道，这话说的也不是谎话，毕竟当初张景林选他当代课老师，确实是打算让他当学堂先生的。只是这话听到杨玉安耳朵里就不一样了，张景林这他妈是要让面前这少年以后接手178壁垒？所谓的时机不成熟，不就是要再培养一下吗？很多老人都知道张景林接手178壁垒之前，足足在基层熬了10年，熬到所有人都服他，老司令才把壁垒交给了他。这倒还真说得通了。张景林之前也是从一个流民被选中当178壁垒司令的，而178壁垒里是最不看重出身的壁垒了。杨玉安此时看着任小素的目光越发的温和了。 年少有为啊。 此时他仿佛全然不记得自己之前给杨小锦说过什么了一样。 听说这次剿匪你也要去？ 嗯，这是咱们西北的事情，我当然也义不容辞。 好好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剿匪之事不用急于一时，我相信我们以后啊一定可以将匪患全部清扫干净。行了，我就不多留了，你要准备出发的事情吧，你忙吧。 谢谢三叔。 听到这一声三叔，杨玉安的笑容更盛。相比宗师，他必然更加希望能够联合178壁垒，那是真正的助力，若是178壁垒相助，吞掉宗师怕是也不在话下了。杨玉安不会把筹码压在一个人身上，也会去好好调查任小素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过就现在来看，可信度还是极高的，毕竟有许贤楚佐证。按照杨小锦所说，他们将从88壁垒出发，途经97号壁垒、99号壁垒，然后抵达北方的河谷地区。匪患在那里兴起，一开始宗室用他们劫掠往来的商队，还有抢夺整个河谷地区里灾变前文明留下的宝贵资源。整个河谷地区的地表或地下有着大量灾变前的城市建筑，里面留下的东西大部分都没什么用了，可如果找到有用的就价值连城。曾有商队假装途经那里，说是经商，其实是逗留在那片区域挖掘可用的物资与技术。有人试图找到一些电子设备来挖掘其中的科技与秘密，但现实是那场灾变产生的大量混乱阴霾与辐射云曾摧毁了地面的一切电子设备，找到的东西要么已经锈蚀，就算保存相对完好的也都不能用了。宗室一开始放任这些商队不管，任由他们挖掘，结果挖掘出来之后，匪徒便会如约而至将他们劫掠一空，好些匪徒因此壮大起来，宗室也随之崛起，成为北方匪徒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正经财团一般都看不起宗室，总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没什么技术含量。 宗室为了洗白，近些年在慢慢和土匪脱离关系，但是当他们想要绞杀土匪的时候，却发现那些土匪早就熟悉了河谷地区的所有地形，分散在了河谷地区的各个角落里，让宗室也颇为头疼。 整个河谷地区的土匪如今对宗室都很不满，以往年年交钱，结果现在忽然卸磨杀驴，太无情了。这时候宗室忽然联合杨氏178壁垒，也有想借力上岸的意思，彻底告别他们罪恶的过去。只要把土匪杀干净，再过百十年，大家自然会忘记他们是如何起家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姐在旁边说道， 这里还有给你准备了一些点心，据说是壁垒里特别出名的绿豆糕，你带上啊。还有， 任小素听着小玉姐在旁边唠叨，如今她再出远门，已经不用自己收拾东西了，小玉姐都会帮她准备好的。罗兰趴在墙头上看着，她忽然插话道， 既然带这么多吃的嘛，要不你带上我吧，我很能打的。 任小素无语地看向罗兰， 你知道为啥沉默的人比话多的人显得聪明吗？ 为啥？ 因为他们把愚蠢的话都藏在心里了。 任小素忽然问道， 你听过宗城这个人吗？ 宗城？ 罗兰回忆了一下， 没听说过，宗家的人吧，我们跟宗室不熟。 你们庆氏在北方不是和宗室的地盘有接壤吗？ 宗室都是一群猎狗，没有哪个正经财团愿意跟他们打交道的，老虎从不跟猎狗做朋友，反正你小心点。 此时外面有车辆停靠声，任小素知道这就要走了，王富贵、严六元等人一起送他，交代他一定要小心。任小素开门来到街上，正好看到杨小锦开着越野车，车上除了杨小锦就没别人了，而后面跟着两辆运兵卡车，似乎还运载着不少士兵和物资。 上车。 任小素回头对严六元交代道，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守好这个家。 严六元用力的点头，说完任小素便拉开车门绝尘而去。路上任小素不经意问道， 后面卡车里有多少士兵？ 杨小锦看了他一眼， 30名纳米战士，剿匪用的。 纳米战士？ 任小素眼睛一亮，不过他马上熄了自己要霍霍这群纳米战士的想法，毕竟这是来保护杨小锦的呀，所以不能下手。这样一想，任小素还挺难受的。他和严六元倒是不缺纳米机器人了，但王宇池他们缺呀。杨小锦看向任小素， 你跟三叔说什么了？为什么他态度忽然转变了，居然让我跟你好好相处？ 也没说什么，我说我是张锦麟的学生，这话也没说错吧。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 我三叔那个人眼里只有利益，你不要被他的表象给骗了，一旦他发现你在骗他，恐怕会立马转变态度。 如果杨玉安发现任小素所说的接手工作只是接手学堂先生，那么他的态度一定会转变，不是说立马抛弃任小素这个选择，而是宗城比任小素显得更重要一些。可任小素忽然问道， 那你的态度呢？ 杨小锦嘴角微微翘起， 你猜。 一脚油门踩下去，越野车突然加速朝88壁垒的北方闸门驶去，他们将在那里和宗室的人会合。待到任小素他们离开，严柳元站在门口久久地望着越野车离去的方向。小玉姐来到他身边， 放心吧，你哥的伤势已经好了，他不会有事的。 我并不是担心这个。 那你在想什么？ 严柳元看向小玉姐， 姐，明天学校要开家长会，你替我哥去吧。 小玉姐一听这话有些扭捏， 我可以吗？ 你是我姐啊，当然可以了。 虽然小玉姐跟着他们许久了，任小素和严六元也打内心里接纳了小玉姐。 但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小玉姐也会有些患得患失，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融入这个家了。去开家长会这种事情，一定得是真正的一家人才能去的吧。而且颜六元称呼她小玉姐变成了姐，总觉得这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更近了一步。小玉姐好奇道， 那我用打扮打扮吗？ 在113集镇的时候，小玉姐妆容精致，可跟着任小素他们以后，因为她要操持家务，大部分时间都不化妆了，每天都素面朝天的。如今要去给颜六元开家长会了，她可不能给颜六元丢人呢，不能让六元的同学都觉得她姐姐是个很糙的女人，得精致起来才行。颜六元看着小玉姐笑道， 姐，你不打扮也好看，真的。 小玉姐白了她一眼， 哼，嘴真甜。 颜六元是头一次听说壁垒里学校还有家长会的事情，直到老师通知了他才知道，也不知道这家长会是为了干嘛。江武说，是要总结学生们的学习进度，还要给家长们交代一些注意事项，没什么特殊的。听到江武这么说，颜六元才放下心来，但他没给任小素说，因为他担心这事儿影响了任小素的行程，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而小玉姐也是头一遭参加家长会，她还专门去壁垒的店里买了新的衣服，甚至还买了新的化妆品和首饰。等到小玉姐打扮好了走出屋子，颜六元眼睛一亮， 小玉姐真漂亮啊。 只见小玉姐戴上了简单的耳坠，穿上了新买的羽绒服和靴子，她倒是想穿裙子来着，但天气也太冷了，被颜六元撵回去换掉了。原本小玉姐紧张之下化了很浓的妆，结果颜六元笑了半天帮她洗掉了。 姐，你天生丽质，不化妆就很好看。 小玉姐点了一下她的脑门， 就你会说话是吧，走，给你开家长会去。 哎呀，你这一出场，说不定好多同学都要看直眼睛了。 不怪颜六元走哪儿都能成为妇女之友，虽然夸的未必有多高明，但夸人的频率实在太高了，女人就爱听这个。只不过颜六元看着小玉姐开心，她也真心感到了快乐。小玉姐带着颜六元和王大龙坐电车去学校，车上的时候颜六元还在说， 你看后面那大叔一直盯着你看呢。 到了学校，颜六元发现大部分人都已经到了，这学校是壁垒里权贵子弟云集的学校，大家都有私家车，他们坐电车来晚也正常，好在并没有迟到。只是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家长们的目光有些怪异，都在朝他们打量，然后和身边的孩子家长窃窃私语。老师走进教室来，这是一个中年女教师，她笑着说道， 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啊，咱们班的孩子考得特别不错，这里大家应该给自己的孩子一些掌声鼓励。 小玉姐也鼓起掌来，结果颜六元在旁边小声道， 姐，我没参加那次期末考试，你不用鼓掌。 小玉姐斜了他一眼， 没考试也可以鼓励你啊，你这么好的孩子，不鼓励你还鼓励谁啊。 颜六元忍着笑，老师在上面说着学习规划以及关于孩子们平日里上辅导班的事情，他鼓励孩子多上辅导班，因为这个班里的孩子未来都是要冲刺大学的，现在早早就学习超纲内容，到了高中就会比其他孩子抢先一步，正所谓一步先步步先，就是这个道理。颜六元和小玉姐都没怎么听，虽然任小素一直督促她好好学习，但小玉姐倒是怕她累着，所以学习怎么样她不太在乎，她知道这是一种溺爱，但她忍不住。然而这时老师说道， 是这样啊，今天抽个周末的下午开家长会，也是想跟大家沟通一件事情。 教室里忽然安静下来， 颜六元、王大龙他们俩的家长来了吗？ 颜六元和小玉姐抬头看去，老师对小玉姐笑道， 你就是颜六元的家长吧？ 我是颜六元和王大龙的姐姐。 你还真年轻啊，他们的父母呢？父母没来吗？ 老师，我来就行了。 那行，是这样啊，咱们家长最近都反映了一些事情，就是说颜六元和王大龙的学习成绩不如其他人。咱们这个班本来就是学校里的好班火箭班，老师讲课的时候肯定会增加很多超纲的内容，他们本来基础就不好，所以肯定就跟不上了。 小玉姐的心情随着老师的话逐渐下沉。她本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的家长会，江武也说家长会无非就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内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事情好像跟他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什么意思啊？我家六元和王大龙都很聪明的，怎么可能跟不上学习进度啊？ 你看，你别误会啊，我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换个班。这事儿啊，学校领导也知道，咱们也是为他们好，跟不上进度的话，慢慢他们就什么都听不懂了，这样对他们也不好。我们的意思啊，就是给他们调剂到普通班里，没别的意思啊，你也别多想。 这老师说的道理是没错，他也同样是用这番道理去说服学校领导的。为了颜六元和王大龙好，他们确实跟不上这个班的学习进度。颜六元和王大龙是关系户，所以原本校领导并不同意这件事情，可后来架不住又有权贵家长来劝说，校领导也就同意了，毕竟道理是正确的。颜六元和王大龙入学的事情是陆远托人办的，那人也并不是特有权，校领导权衡了一下，就交代班主任好好处理这事儿。小玉姐迎着女老师的目光坚定说道， 虽然我不太懂你们的安排，也可能老师你说的选择确实对他们是件好事，但我很明白一个道理，这种事你应该私下里和我谈，而不是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用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来解决。 小玉姐没什么文化，但她知道这世上的道理。就在此时，一个矮矮的女家长忽然说道， 跟你一个刘明讲什么道理啊？我老公是秩序司的司长，就算我说不让那俩小子上学又怎么样啊？ 若是秩序司司长本人在这里，是决然不可能这么说话的。若是他在知道这两个学生是那位任小素的弟弟，说不定还会当场扇自己老婆一巴掌。但这事儿他怕是压根不知情，这年头哪个有权势的男人会关心孩子家长会这点破事？反倒是他的亲人朋友妻子习惯了狐假虎威才会这么说话，这种事情在社会上简直比比皆是。一名男性家长对他劝说道， 你也不能这么说话，我们好事好商量，不要拿权势来压人。 而其他家长则沉默了。那女家长看向说话的男家长冷笑道， 我怎么说话关你屁事啊，你想让你孩子跟刘明做朋友，我可不想。 那男家长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也不想跟女人一般见识。 那我要偏不给他们换班又怎么样？ 不换班？哎呦，你说不换班就不换班啊？你问问全班的家长和孩子们同不同意？我们30多个学生家长，还得迁就你一个人？ 你站起来跟我说话，我站着你坐着，有没有礼貌？这就是壁垒人啊。 颜六元扑的一声笑出声来，而旁边的王大龙则跟个憨憨似的看着，就像在看一出好戏。女家长顿时怒了，她的身高一直是她的痛点，别人根本说不得，结果现在却被小玉姐狠狠地嘲讽了。 没教养的东西，谁让你敢这么跟我说话的？小心你。 小心什么？小心你跳起来打我膝盖。 这时候颜六元几乎笑崩了，他坐在位置上仰头看着小玉姐，明明瘦弱的身躯却显得高大起来。 这个小女人为了她和任小素变成了一个洗衣服做饭的管家婆，明明以前花钱大手大脚的她，却忽然愿意为了几毛钱的菜价跟商贩砍价半天。如今她又像英雄一样竭尽自己所能试图保护颜六元不受伤害。平日里颜六元其实还烦过小玉姐，因为吃饭之前她要求必须洗手，天气冷了还要求她必须穿秋裤，她必须吃一些不喜欢的蔬菜，因为小玉姐说要营养均衡。可是回过头来回忆过去的种种，那都是家一般的温暖，似乎有小玉姐他们的家才像个家，如果没有小玉姐，那这家就缺少了某种温和的力量。女家长看向小玉姐，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冲过来想要扇小玉姐的耳光，却被小玉姐及时躲开，反手一巴掌扇了回去，连带着对方的眼镜也给打掉了。打完之后的小玉姐也没乘胜追击，反而向后退去。这时其他家长赶紧站起来拉架，那女家长想要再动手却没机会了，小玉姐这一巴掌占了大便宜，她似乎也料到会有这一幕。要知道流民出身的不管男女，打起架来都比壁垒人要凶悍多了。有人忽然说道， 哎，要不要听听孩子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怎么说。 结果一个小孩忽然说道， 自打他们来了以后，班里经常会出现丢笔丢橡皮的事情。 小玉姐气得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放你的狗臭屁，谁家教的小孩这么没素质乱诬陷人，笔和橡皮谁没有，我给六元买的多的是，还用偷你的笔。 我，你敢这么说我儿子，出口就是脏话，一看你在壁垒外面就没干什么正经事，你的钱也来得不干净吧。 颜六元愣住了，他豁然转头看向小玉姐，却发现牙尖嘴利的小玉姐忽然正在当场。那是他内心中最疼的伤疤，忽然被人血淋淋地撕开了。这一刻的小玉姐神情有些茫然，有些无助，就像是一个受了伤的小野兽。那人生中最黑暗、最沉沦的时光，让小玉姐身上像是始终背负着某个阴影。这也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融入家庭的原因，不是颜六元和任小素对他不够好，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今天早晨李小玉感觉世界都格外清晰，他仿佛能从那午夜时常惊醒的噩梦地狱里爬到人间看看风景了，然而这一瞬间他却被重新拉入了地狱中去。那女家长看到小玉姐这副神情忽然得意起来， 看看看看，我没说错吧，被我说中了吧。 颜六元看向他说道， 我警告你不要再说了。 凭什么不能说啊，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也敢来参加家长会了。 告诉过你不要再说了。 话音刚落，颜六元便冲破人群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许多人看到颜六元冲来的时候都下意识想阻拦他，然而当他们与颜六元冲撞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根本拦不住。这少年的力气大得惊人，教室里一片人仰马翻，连桌子都倒了一大片。可就在他准备当场杀人的时候，小玉姐却从背后抱住了他，轻声说道， 六元，我们回家吧。 颜六元静静地站在那里，泪水忽然就流了下来。小玉姐再次轻声说道， 六元，我们回家。 好，大龙，我们走。 颜六元拉着小玉姐的手往校门外走去，他不打算上学了。王大龙赶紧跟上，他离开的时候还朝那女家长吐了一口唾沫。颜六元刚才下手太重了，以至于这女家长到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回家的路上，小玉姐一直都紧紧地握住颜六元的手，生怕她冲动起来杀人。她知道若是颜六元用纳米机器人杀人的话，恐怕刚才教室里已经血流成河了，没人拦得住她。而她将颜六元的手握这么紧，也像是生怕弄丢了颜六元似的，怕颜六元丢下她。 然而就在快到家的时候，忽然有一辆汽车快速朝他们这里行驶过来。那汽车里的司机醉气熏熏，一直在猛踩油门，街上的行人发出惊呼声，而这司机始终置若罔闻，还在加速。路上横冲直撞的车辆就像是死神的镰刀呼啸而来，眼看着就要撞到颜六元这里的时候，颜六元却仿佛未卜先知似的将小玉姐他们拉到了安全地带。小玉姐呆呆地看着颜六元， 你 诅咒的能力还是小玉姐亲手为颜六元开启的新世界，所以小玉姐知道颜六元有这样的能力，也同样知道颜六元会遭到反噬。她忽然低声问道， 他死了吗？ 必死无疑。 走，我们回家。 小玉姐拉着颜六元就走，她弱小的身躯就像是拖着颜六元一样倔强而又无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